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正说话间，地窖顶盖呼啦一声被掀开，顶上大亮，四壁放下矮梯，尤娜等不及的舞刀持戟，呼喝着跳将下来。端木翠吓了一跳，从展昭怀中坐起身来，抬头打量来犯者。这一打量不要紧，打前锋的一干人心中俱都一咯噔，高高扬刀弄戟的手不知是该放下还是该不放，一时间皆如被施了定身法，蜡像般的排排站。刹那死寂当中，只有端木翠兴高采烈献宝般道： 哼，展昭你快看，这些人的打扮跟我在西岐时的部下都是一样的。 想了想又添了一句： 温谷尾鱼还颇费了心思，从哪儿把他们弄来的？以为这样一来我就念旧手软了吗？哼， 这一哼相当有气势，把展昭哼得想去撞墙。 端木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是哪儿啊？ 端木翠眨了眨眼睛，正待回答，那十来个打前锋的反应过来，又是哭又是笑： 将军活了，将军活了！ 声音不大，但是相当有震慑力，一嗓子嚎过，四壁正爬梯子的咕噜噜滚下一串，还没来得及登梯子的赶紧将消息散播出去。有那熟知端木翠早年旧事的，散播消息的同时加重了一个又字，语曰： 将军又活了！ 这个又字用得相当贴切，须知死去活来素来是端木翠的本事和特长，他自己懵然无知，偏把周围搅得翻江倒海，非常有感染力、感召力、影响力。端木翠瞪大眼看眼前人仰马翻，展昭头大如斗，心中轻叹一口气，扶着端木翠起身。起身的一刹那低声道了一句： 这里是沉渊。 沉渊呢？ 端木翠恍然，但是这一恍然敌不过骤然起身的膝上剧痛，他不禁大怒： 哪儿？谁把我的腿弄成这样子的？ 与展昭在沉渊中一波三折惊险跌出的经历不同，端木翠自坠下沉渊所历种种基本可分为四步。第一步，坠下沉渊；第二步，被沉渊之怪蒙蔽，认为自己已然自杀成人，阎罗迟迟不来接，他只好在那个简陋且不上档次的泥潭会客厅中等候，等候之余生前旧事一一闪回，百转千折。当时不解，此刻看了个透彻，心中殊不是滋味。待想起西岐一劫时的上父所为，心有不甘，翻白眼若干，然后下定论：姜子牙你这个小气鬼。谁成想那时节端木将军亦在沉言旧事，有刹那间两人情为一体，心意相通，他的所思所想诉诸将军之口，惊到了展昭，那也是意料不到。说到展昭，端木翠倒是想得极少，盖因一旦想起好生难受，这难受来如山倒，但要忘却消弭却艰难如抽丝，一丝一丝盘在心窝深处，被人硬生生捏起头，一点点往外抽取，千斤洞穴痛到连呼吸都带下眼泪，只能强迫自己不去想，不能想，找些什么引开自己的注意力。找什么呢？自然是去骂始作俑者，来来去去把温谷尾鱼腹诽了个体无完肤。否则刚刚为什么骂温谷尾鱼骂得那么熟练？无他，操练纯熟耳。第三步，忽然就来了另一个端木姑娘，或者说是端木将军更贴切些，让他快走。端木翠觉得奇怪，正要细问，潭中一声大作，将军变了脸色，一把将他拽上岸来，急着对他说：往出口走。第四步，不管好歹，往出口处急奔。刚一得脱，冷气透骨，定睛看时，竟是身处棺椁之中，四肢俱已冻得麻木。 想略以指尖，亦是不能，心中叫苦不迭。 哎呀，早知刚刚不走了，原来是叫我来受冻的。指着阎罗殿有热油灌顶，尖刀剜心，什么时候多了观礼挨冻这一节呢？ 接下来前文都已交代，此处不再赘述。端木翠看见展昭，了悟自己应该是没死，还想着又被明道中的什么妖怪蒙蔽，直到展昭提醒他，才知道自己是身在尘渊。 尘渊呢？ 他恍然的同时对尘渊无限好奇，加上这里是西岐，目光所处带起心头尘封两千余年的旧事，一时间恍恍惚惚，脚步虚浮，晃晃悠悠，如在梦中，直至见到杨戬，两人四目交投，都如见了鬼。杨戬得兵未回报，言说端木翠死而复生，先时还不尽信，匆匆赶去，迎面正撞上他来，眉眼口唇嫩得熟悉，不是他还是谁？端木翠先前所见都是稀奇的小喽啰，心头虽有震撼，也自了了。现下终于见到重量级人物，跟记忆中的杨戬一般无二，气势威仪，不让本尊。当下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上前几步，盯着杨戬瞅了半天，忽然就做出了让杨戬险些吐血的举动。端木翠伸手揪了揪杨戬的耳朵，杨戬猝不及防，竟然也就这样让他做了，手感不错。他想了想，又捏起杨戬垂下的一缕头发，指腹摩挲了半天，端木翠感慨万千，金口一开，给了一句点评： 真真呢？ 感情这姑娘以为尘渊里的都是充气娃娃吗？非得亲手试试材质不成？众目睽睽之下，杨戬面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终于忍无可忍，怒道： 你干什么？ 想不到这个假冒伪劣产品还敢对他吹胡子瞪眼。端木翠立马回瞪回去： 不干什么。 说话间将杨戬头发在纸上绕了几绕，负气似的往下一拉，不待杨戬叫疼，又松开手弹将回去。杨戬气得那叫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围观诸人看得目瞪口呆，偏偏两位都是主将，旁人位卑言轻，不敢露在脸上，憋得非常辛苦，辛苦之余还是给自己打气： 憋，憋死了都得憋。 只有展昭忧心忡忡，他万料不到端木翠还有这么深藏不露的一出，低头看了看自己垂在肩上的头发，不着痕迹地将他们扶到肩后。端木翠却洋洋得意，歪着脑袋看杨戬： 大哥我饿了。 一句含嗔带娇的大哥，杨戬无话可说，怎么样都是死了又活转来，不管如何生气，面子上也得疼他宠他的。杨戬虽觉得蹊跷，还是先顺他意： 你先回去换过衣裳，待会用膳。 语毕又看展昭： 你随我来。这年轻人周身透着奇怪，更怪的是怎么他一到，原本死的端木又活了。 展昭略一踌躇，正想举步，忽地臂上一紧，却是端木翠握住他的手臂，警惕地看着杨戬道： 他跟你去做什么？ 他还有潜台词没说出口：反正你都是假的。 我有话问他。 他跟你又不熟。 端木翠越俎代庖，也不管展昭乐不乐意：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不就行了？ 然后看展昭，也不管会不会气煞杨戬： 展昭你跟我走，别理他。 说着果然扯着展昭就走，走了两步腿脚不便，改单脚跳。展昭只得去扶他，兼小声提醒： 你的军帐在那头。 初来乍到，南辕北辙。 哦， 他哦了一声，转了个方向又跳。杨戬心中默默祝愿他摔一跤才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